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要转向印度尼西亚，一起来关注这里即将举行的年度旅游盛事之一，就是巴彦亚比烧王船。听起来这个名字非常的富有异域风情。那么巴彦亚比烧王船到底是为了纪念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专属当地华人的最大年度节庆活动呢？而在2018年，这个活动呢又被印尼政府列为了全国的重点旅游盛事，也使当地华人感到十分的骄傲。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印尼的新闻人陈长福先生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节目中我们还要一块儿来关注纽约市正在进行的公共交通的改进计划。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总数有近1000万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5%，而其中90%以上已经加入了印尼籍，是全球华人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海港城市巴彦亚比，有一个有着浓郁华裔风情的节日，叫做烧王船，每年6月底都会隆重举行，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巴彦亚比所在的廖省省长拉赫曼也呼吁民众踊跃参加位于洛江下游的巴彦亚比烧王船庆典。这个节日已经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列为了年度全国的重点旅游节庆活动之一。那么什么是烧王船？它有着怎样特殊的历史意义？烧王船庆典上有哪些独特的活动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印尼棉兰 FM 103.8的新闻主播陈长福先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印尼巴彦亚比的烧王船节庆。巴彦亚比烧王船哈，这个名字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富有异域风情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巴彦亚比烧王船呢、这其实是一个本地华人的一个传统习俗庆典。先给听众朋友介绍巴彦亚比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么巴彦亚比呢，在我们印尼话呢叫做巴干西阿比，阿比简称是巴彦，它的位置呢就是在马六甲海峡沿岸一带，那么距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城市呢是不远。为了纪念以前我们华人先辈、从中国大陆啊下南洋来到巴彦亚比那地区来开拓一个渔港，在这里呢生根啊开枝。那么为了纪念这一段的历史呢，每一年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烧王船仪式，来啊纪念我们华人先辈这个辛苦的啊在本地开拓这个渔港。那么据说呢，以前啊、我们这些华人先辈啊，这些从啊福建省出发啊，一路南下到了巴彦亚比呢，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当时的唯一精神寄托就是这个王爷啊的这个神明，所以呢，为了纪念啊这个旅程的辛苦，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这一个烧王船。 那么今年巴彦亚比烧王船的举行时间是什么时候？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 烧王船的庆典呢，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而且呢，都会在6月末这个时段举行，而且在今年呢，就会在28号开始，连续3天啊，举行一系列的庆典。那么可想而知，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呢，华人庆典哈、可以被列为这样的旅游庆典之一呢，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 根据统计呢，2017年呢、啊、就有22000名、哦、外国游客以及30000多名本地国内游客呢到巴颜雅碧来参观这个烧王船、哦、习俗庆典。而2018年今年的这个庆典呢、哦、预计、哦、可能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还有中国52000多名、哦、国内外游客来参加这个庆典，是一个非常、哦、热闹的一个、哦、节日之一。那么这个王船呢其实是用纸质的、哦、那么它把它的模型就像 一艘很大的这个、渔船进行这个烧王船的仪式。印尼政府这个旅游局呢将会在巴颜雅碧这个县城啊、这个举行啊、一些烧王船啊、服装狂欢节游行啊、这个是今年才开始啊、举行的，所以呢是非常的独具一格。而当天晚上呢也会举行一些传统文化的表演，而且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华人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当地的马来族哦、爪哇族还有其他的族群的一些文化表演。那么在29号、早上8点中午到中午11点呢将举办巴颜阿碧文化遗产展览活动。那么节日的高峰呢、就是烧王船庆典呢将会在30号、当天、隆重举行。那么当天呢将会举行一些、在、这些华人的古庙呢举行这些祭祀仪式。 那么烧王船的举行地巴颜雅碧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那么巴颜雅碧呢其实以前是一个小渔镇嘛。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哦、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产渔区，也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巴颜雅碧开破的历史呢始于1878年、哦、当时有18名洪姓福建人哦，前来开破。那么此后呢，华人大量的涌入，以讨海为生，在当地呢有很多的这个寺庙呢不断的建起来。 那是不是也希望未来从今年开始，未来哈每年的这个节日呢，能有更多的海外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前往那里呢，来感受这个节日的独特的风俗？ 是的，最终的希望呢，就是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巴颜雅碧来参观具有我们华人色彩的一个烧王船庆典，在其他地区是无法看到的一些庆祝活动。 好，陈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一个哈，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的，但是又非常有历史传统的、有异域风情的这样一个巴颜雅碧烧王船的节庆活动，也祝今年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谢谢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手机的陪伴下，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从身旁悄悄划过了，手机成了吞噬我们时间的一个最大的黑洞。虽说我们阅读过不少关于过度长时间使用手机给身体和精神带来种种危害的文章，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和手机相依相伴。现代人使用手机、电脑时间过长的问题呢，十分的普遍，有人甚至还用肩膀和头夹住电话聊天，造成肩颈的酸痛，低头一族过马路的时候还在看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或是交通隐患的事情呢，也时有发生。最近呢，就有这样一个软件诞生了。如果你使用手机时间超出了某个限定，那么手机就会自动关机。不知道这个软件您会不会下载，给自己一个限定呢？在欧洲，控制使用手机的相关运动、生活方式的推介以及医疗的警示呢，频频出现。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如今，走路、坐公交乃至午休时间，智能手机成为大多数人的随身物品，这也导致人们面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状况。 Well, how many hours do you think you actually spend on your phone every day if you added it up? Eight. That's a lot. That's a lot. My older son, who's now 10, we've just got him his own phone, and he's on it a lot. 在科技行业任职20多年的坦尼亚， 意识到自己每天花费太多时间在电脑和手机上，在减少个人使用电子设备的同时，他带领自己的公司每年推出3到4次远离数码产品的活动。在活动中，参与者必须将手机关机，放置在指定位置，直到活动结束。此外，英国的一些医院也提供了相应的医疗项目。 What I would do to help people with sort of mild issues without it being an addiction is recommend they first of all attend to getting a good night's sleep. Need at least 8 to 9 hours, whatever age you are, more for a child, and then make sure your phone is off and out of the bedroom well before that time. 目前很多国家开始重视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带来的危害，同时投入相应资金来帮助人们远离电子产品。去年法国政府引入了关于断开电子设备权利的法律，基本上禁止了工作时间外的邮件往来。今年9月后，学生将不允许在校内使用手机。此外，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倡导人们合理使用电子设备。谷歌已经发布了它的数字健康仪表，而苹果公司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数码产品戒瘾功能。此外，还有一些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用户记录使用手机的时长，并提供超时自动关机服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和北京一样，这样的超大都市呢，都是依赖公共交通来进行运行的。相信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非常关注城市中什么地铁新线或是公交新线有落成了。而在纽约实行的公交改革计划当中呢，不光是有公共交通线路的不断的翻新和落成，还包括了共享车辆，包括自行车、小汽车的共享使用推广情况。好，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7 minutes, that's the average time New Yorkers spent on one-way commute back in 2016. The Census Bureau says that's one of the longest in the country, and it's partly because of the traffic. 根据纽约市非营利合作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纽约的街道拥堵率已经上升了50%以上。不仅如此，纽约市民每日通勤的成本也在逐年升高。在纽约市，31%的民众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通勤。然而，从2012年开始，地铁和公交的晚点次数也在逐年增长。为了改善这些状况，纽约市政府推出了多项整改措施，其中对于公交系统进行了改造。据统计，纽约有5700多辆公交车，每天服务250万人，是美国最大的公交车系统。这次的整改重点在于重新设计纽约公交路线，以此来提高公交车的效率和运营能力。不仅如此，纽约市政府还计划推出双层公交车，电动公交车计划也在筹备当中。 Bus plan is great, and it rethinks buses in a way that haven't been rethought in decades. But much of the activity of buses depends on how traffic moves throughout the city. And without enforcing traffic movements, we can't have bus speeds that are higher. 单是整改公交系统还不够，纽约市还推出一项为期2年的汽车共享计划。据统计，从2001到2016年间，纽约市家用汽车注册数量一直在上涨。为此，市政府通过与汽车租赁公司合作，在纽约有需要的地区预留了约300个共享汽车停车区域，鼓励人们将私家车留在家中。 Owning a car in New York City can be very expensive. It can be as much as $9,000 a year. So the chance to both reduce congestion, free up curbs, and give people a potential affordable option. 纽约交通部长波利·特罗滕伯格表示，更多交通整改措施还在筹划中，希望这些新举措能让纽约人的通勤时间不再那么长。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还有俄罗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这些年来下滑了不少的俄罗斯卢布汇率，使得俄罗斯旅游呢变得十分的热火。 中国游客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客源国，也是增势最猛的一个游客群体。最近中俄旅游业又传出新的利好消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日前采访了俄罗斯驻沈阳总领馆领事谢尔盖·帕里托夫，他表示中俄两国正在就中国公民72小时免签停留俄罗斯大城市进行协商。报道称，帕利托夫呢是在第29届哈尔滨国企洽谈会框架内谈到上述问题的。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外交部正在讨论签证制度问题，中方提出进一步放宽中国公民的签证制度，出现了在俄罗斯大城市实行72小时免签过境停留的建议。这个问题正由两国外交部进行协商。俄罗斯驻沈阳总领馆表示呢，现在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中国公民赴俄罗斯简化签证手续。简化签证手续方面的举措之一就是电子签证，这可以使得中国人前往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出入呢十分的方便。另外，据介绍，俄罗斯驻华各领事馆一年向中国公民签发大约是35万到40万份的签证，其中沈阳总领馆的签发量大约是12到13万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近年来俄罗斯使馆签发的签证数量没有增加，而依靠免签旅游机制赴俄的中国人再增多。而这一免签制度呢，指的就是人数在5到50人的旅游团队可以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免签旅游。另外，像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呢，可以实行免费的电子签证。相信随着一系列签证的简化制度，中俄两国的旅游往来、人文交往、经贸往来会更加的便捷和多样。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俄罗斯人最钟爱的旅游城市索契。索契北靠大高加索山脉，它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向西呢又毗邻南海，从海上吹来温暖的风，所以这里气候宜人，冬季最低温度2到4度，夏季最高温度呢大约是30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四季长春。眼下在索契呢正在举行精彩的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的一些赛事，也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相信在世界杯赛之后呢，索契又会迎来一轮新的旅游高峰。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俄罗斯的索契，来感受这里的别样风情。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部分最精彩的对决在索契拉开战幕，其中既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较量，也有卫冕冠军德国队和北欧海盗瑞典队之间的角逐。热门比赛的举办让索契成为了世界杯期间最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观赛之余，球迷们可以将这座黑海之滨的美丽城市好好探索一番。对于全家一起出行的游客来说，索契海豚馆里的足球表演不容错过。这场在水上上演的足球赛由一只海狮担纲守门员，他会把海豚顶上岸的足球挡在球门外。别看海狮行动并不敏捷，但他每次扑球时表现出来的镇定和霸气让观众十分佩服。俄罗斯一直给人以寒冷的印象，但索契是例外。受益于大高加索山脉和黑海的影响，这里是地球最北端的亚热带气候区，温暖而潮湿的天气去海滩玩耍再适合不过了。沿着海滩还聚集了很多高品质咖啡馆和餐厅，厨师用新鲜的本地食材制作出上乘美味，诱惑着美食爱好者的味蕾。来索契的游客还可以通过当地旅游公司报名跟团游，前往风景如画的山区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或是参观奥运村和滑雪圣地。罗莎库塔滑雪度假村是索契冬奥会滑雪场地，这里的特色餐厅和酒吧准备了丰富的夜生活，吸引着大批潮人。这是索契的第一家鸡尾酒酒吧，除了供应传统的鸡尾酒，调酒师还结合地区特产，以伏特加、费约果等原材料调制出颇具创意的新口味。去年这家酒吧被时尚媒体评选为俄罗斯最棒的10家酒吧之一。数据显示，2016至2017年索契共接待了650万游客，这让它超过圣彼得堡，一跃成为俄罗斯排名第一的旅游目的地。而随着世界杯，还将会有大批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涌入这座城市，去了解和发现它的魅力。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 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和温哥华一样，成为近年来加拿大房价暴涨的两个城市之一。正是因为土地的不断升值，这些年在多伦多市中心建起了不少的摩天大楼。最近，一位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住户呢，就投诉说，市中心的景象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他认为，这些摩天大楼的最大罪恶就是他们挡住了阳光。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乔治·特拉尼是住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位66岁老人，他的家就在位于安大略省美术馆以北的亨利街上。他在那里一住就是40年。一个下午，他在街道上散着步，同时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他对市中心一幢接一幢建起来的摩天大楼越来越感到担心。他说，几十年来，市中心的社区已经是大大改观，原来有很多低层住宅，现在则是高楼林立，而且还有更多的高层建筑在兴建之中。这些大楼给低层住宅、给公园等活动空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遮挡了阳光，居民们能享受到的阳光越来越少。他说，阳光是维生素 D， 阳光给人带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阴影和黑暗之中。在多伦多，像特拉尼这样不满的市民大有人在，很多市民向市政府表示了对公园、对公共空间被笼罩在阴影之下的担忧。高层公寓楼的开发项目也经常面临批评，因为楼太高，遮挡了阳光。在公众的压力下，这个星期，多伦多市议会将通过一个新的市中心规划，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宜居社区需要充足的阳光，市中心的开发项目以后将受到对阴影元素评估的限制。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这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多伦多推出的第一个大规模市中心蓝图。城市的规划者们、市政府的议员们为制定这个规划花了多年的时间进行准备。这个文件为多伦多市中心今后25年的发展设立了框架，里面有数十项建议，其中的一个关键建议就是要确保房地产开发项目不会给市区的公园和公共活动空间带来阴影。市中心的市议员乔·克雷西说，我们的目的是保证市中心是一个宜居社区，如果你想盖一栋大楼，首先要保证不会给附近的公园带来更多的阴影。多伦多的首席规划师格雷格·林登也表示，对今后的开发项目，我们将考虑建筑物的种类、高度所处的位置，我们希望能够在街道上、在公园里让人们享受到阳光。当地建筑公司的一个负责人保罗·库里格也参与了市中心规划的制定。他表示，重视公共区域的阳光也是为了保持城市街道上的舒适感和温度。他说，很自然，人类被阳光所吸引，以前大多数居民住的是低层住宅，可以在自家的后院里享受阳光，现在公寓楼已经成了居住新常态，公园就成了居民们享受阳光的重要场所。他说，像女王公园、米敦菲利普斯广场、艾伦花园等等，应该保证能够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有阳光。然而，也有一位太阳定位领域的专家认为，多伦多市的最新规定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有些太苛刻了。拉尔夫·博米斯特尔认为，市政府其实应该规定一个公园里有多大地方必须有阳光，多大地方可以有阴影，比方说各占50%。公园并不是一定要所有的地方都必须在阳光之下。